这份不平凡的初心，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。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钉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周边开着花匣子，夏天自由大的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，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，嗯，累呀、啊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，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，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。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: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10:30啊，广播的剧场拧了转转啊，敌人杰作中间，远方他站旁边，狗头是也眼珠子乱转，敌人杰敌神探，敌的经典啊，百姓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啊，平平断断恩恩怨怨，嘻嘻哈哈就又是一天。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。狄仁杰断案新编啊啊！来来来，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！哎，你们说古今中外女人的共同点是什么？嘿嘿，猜不到了吧？哎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爱购物啊！嗯，自从这1000多年后的马云开启了购物新时代。等于是给女人们敞开了一扇大门呢，哎，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女人这一特点也毫不逊色。这不，这一大早啊，小乔就出门去 shopping 去了，这还没到吃午饭时间，这大包小包就都买回来了。哎呀，我说小乔啊，这么多东西你怎么搬回去啊？ 哎，你帮我拿着啊，给你，拿这个，这个，还有这个。都搬我养你去。 哎，等会儿，我说小乔啊，你这不欺负我呢吗？我给你出个主意吧啊！哎，你看这码头上有专门搬东西的脚夫，你让他们搬也花不了几个钱儿。哎，你说你让我搬，万一要是累个好歹的，谁给你们当旁白呀？ 哪有脚夫？ 哎呦，我这可真奇了怪了啊！今天码头上怎么这么清静啊？一个脚夫都没有。 所以说啊，现在汉阳县不缺旁白，缺什么呀？缺脚夫 啊！ 绑好了啊，摔回来你赔。走啊，你快点！哎呀，我回来了。 哎，小美，你回来了。 啊， 正好，快坐下来一起听一听。 啊，怎么了？又出事了？ 可不是嘛。哎，先介绍一下啊。这位是咱们汉阳县码头上负责漕运的赵珊珊赵会长。 乔姑娘，你好，你好。 赵会长啊，请你把详细的情况再说一下，让乔妹也帮忙给判断判断啊。 嗯。 行，大人， 但是你是知道的，咱们汉阳县码头上啊，脚夫最大的组织就是我手下的连环会了。 听说过，听说汉阳县码头上八成的脚夫都归你们管。 是啊，可是最近，哎，我这会长有点干不下去了。 啊？怎么呀？ 接连十来天，我接到1800多封脚夫的辞职信呢。 1800多封？您手下一共多少人啊？ 1800多人。 那不就全都不干了吗？我就说今儿回来码头上怎么那么清静呢，一个脚夫都没有呢。 赵会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 事情啊，要从上月的一个凌晨说起。那天我手下脚夫头蔡明明惊慌失措地闯进了我的房间。 会长，你快去看看吧，出事了。 出什么事了？天还没亮就这么火急火燎的？ 武大郎在码头上死过去了。 赶紧找人把他抬医馆去啊。 会长，武大郎身高2.4米，是咱们码头上最高最壮的脚夫，谁抬得动他呀？ 这也对，那看看去吧。这么着，我和蔡明明跑到码头上一看，只见武大郎脸色煞白，直挺挺的躺在地上，周围围着不少人，我赶紧就跑过去了。武大郎，大郎，大郎，你醒醒啊！ 大郎， 你这是怎么了？ 吓的， 什么事儿把你吓成这样啊？ 昨天半夜啊，我跟几个兄弟来码头上卸货，正忙活着呢，突然就看见一个人影从我们身后，上来就闪过去了。一开始我们都没注意啊，哎呦，突然一个哥们一声惊叫，我这一回头，哎呦，就看见一个青面獠牙的鬼就站在身后的箱子上头，哎呀，当时所有的人都吓跑了啊。 那你呢？ 我没跑。 你比他们强。 我吓晕过去了。 你别晕呐，你得看清楚啊，到底什么东西啊。大郎，武大郎，怎么又晕了？赶紧找车送医馆吧。从那天开始，这闹鬼的事儿是越来越厉害，也越传越离奇。都说码头上有鬼吃人，不是被吸了血，就是被吃了脑子。根本没人肯在码头上做工啊，不到半个月脚夫都辞职了，这码头上现在比坟地都清静。 哎，这鬼神之说纯属虚妄，不可信，不可信呐！ 哎呀，大人，您可别这么说。本来我也是不信，那天半夜我带着俩随从到码头上去看了一下，结果真看见了，一个恶鬼双脚不沾地的在码头上飘来飘去。会飞呀，这可是我亲眼看见的。您说不是鬼是什么呀？ 会飞？你看清楚了？ 看清楚？大人，您开什么玩笑，我看一眼我就跑了。 那这也尚未坐实啊。 坐实还要坐实？大人要坐实，有本事您去看，反正我是不去了。 有道理，那就这么定了。 那个，等会儿，迪迪，定什么啦？ 夜探码头，亲自抓鬼啊！ 真要是鬼，把你吃了可怎么办啊？ 哎呀，乔妹，你怎么也信这些个东西啊？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真的有鬼呢？只有装神弄鬼而已。 大人，您可别这么说，我可是亲眼看见的呀。 就是啊，眼见为实啊。 哎，赵会长，狄某自有破案之法，你啊，回去放心的等我的消息吧。 那我可就静候大人佳音了。 方啊，方啊，方 啊！等会儿，干啥呀？ 今天夜里跟我出去走走。 咱去哪儿啊？ 汉阳码头。 不能去！ 你烫着了你，干嘛这么激动啊？ 你没听说呀？ 嗯， 码头闹鬼，闹可厉害了。 你听听，迪迪，你连二货方这么迟钝的人他都知道这事儿了，这肯定是真的。 哎呀，方啊，你好歹也是个练武之人，怎么你也信这些个东西啊？ 不是，大人，你这玩意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吗？ 哎，莫要多说，汉阳漕运那是国之大事，要是码头上常年没有人卸货装货，致使汉阳漕运瘫痪，那还了得？就算真的有鬼，咱们也要把他给抓出来亮亮相。 那不行，这太危险了，你不能亲自去， 不能去， 让二货方自己带上去吧。 你， 乔妹啊，你胆子小，你就不要去了，在家好好的看家。 滴滴， 当天夜里，狄仁杰不顾小乔和元芳的劝阻，来到了码头上。此时午夜风高吹杨柳，中天明月照青松，整个汉阳县已经是万籁俱寂。 大人，咱回去吧。 不是，哎，嘘，别出声。 就在此时，一个高大魁伟的身影出现在码头上，这个身影逐渐靠近卸货场。突然一个转头，借着朦胧月色和码头上的点点渔火，狄仁杰看清了来人面目。对面的不明生物长得青面獠牙，十分吓人。最让人惊讶的是，这个生物果真跟赵珊珊会长说的一样，双脚离地飞在空中。即使是不信鬼神的狄仁杰此时也有些疑惑了。 大人， 没等狄仁杰去抓鬼，就听身背后嗷嗷一嗓子，又冲出一个人。这惊吓呀，可比看见码头上的鬼还厉害呀！ 狄，快跑！真的是鬼，快跑了！ 乔妹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 那闹鬼，你非要来，我不放心，我就跟来了，快跑吧！ 小乔一通咋呼，弄得狄仁杰无所适从，回头再看码头上已经空无一人啊，不对，是空无一鬼了。 哎呀， 小妹啊，你虽然搅局吓跑了鬼，但却也证明了一件事情。 什么事情啊？ 根本就没有鬼。 那刚才的是什么啊？ 人呢？跟咱们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呢，只不过他是个坏人。 那他为什么能飞呀、啊？ 这个我还说不清楚，但是可以肯定，他绝对不是鬼。哪有鬼听到人的声音马上就跑的呀？就算是鬼，这样的鬼也没有什么可怕的。方啊，快去现场查看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证物。 元芳来到刚才那个鬼飞行的地方，仔细查找。哎，还真发现了一件重要证物。 大人，你快过来看看来。 元芳捧来了一只皮口袋，口袋里装满了银子和一串串铜钱。口袋的外面烫着一个姓郭的郭字。 郭，看来这口袋的主人姓郭呀。 哎呀，大人，这不好找了。你说咱们汉阳县啊，这姓郭的没有一百也有八十，上哪儿找去？ 根据这个口袋，我想到了一些线索，把证物带回去，咱们研究一下。 一行人回到县衙，狄仁杰把皮口袋里里外外、前前后后、仔仔细细、认认真真的研究了一通，最后做出了判断。 方啊，我问你，咱们县做买卖的老板有多少是姓郭的呀？ 哎，我想想啊，对了，北门里裱糊店的老板郭左左，十字路口开饭店那郭大刚，哎，还有那个太平路上卖鸡卖鸭那郭美美，长春巷油盐店还有个老板叫郭西林。 哎，停，就是他，马上去把这个郭西林给我抓过来。 这郭西林平时可老实了。 哎，今天晚上装神弄鬼掉了钱袋子的就是他，马上把他给抓过来，错不了。 弟弟，你怎么确定就是这个郭西林啊？ 很简单啊。 啊， 小妹，你看，这个大钱袋里面装的都是现金，这个鬼又出现在码头上，毫无疑问，他一定是要在那里做比较大宗的货物交易。 如果是违法交易，完全可以选择更偏僻的地方。 嗯， 那么既然选择了汉阳码头，就证明一定要在汉阳县把这货物给卖掉。这么多的现金，这么大的钱袋子，大概率推测一定是比较大的店面和买卖才会用到。 嗯，就算是这样，你怎么肯定就是那个油盐店的掌柜呢？ 啊，因为我刚才把这个皮袋子给拆开了，我发现这个皮口袋里面的缝隙里都是盐粒子，所以我猜八成这个口袋就属于这位油盐店郭掌柜的。 可是他为什么要装鬼呢？ 这个就得等他来了以后问他本人了。正说着，狄仁杰换好官服升了大堂，不大一会儿功夫，元芳就把油盐店掌柜郭锡林抓了回来。郭掌柜，刚才匆匆一别，没想到咱们又在这儿见面了啊。 大人呐、啊、你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懂啊。 装糊涂是吧？信不信我削你啊、嗯、 哎，方啊，先不要动粗。郭掌柜，这个钱袋子你认识吧？ 这不认识。 郭掌柜，这个钱袋子可是你掉的哟。 不是，我不知道是谁的。 我可是亲眼看着你把它给弄掉了呀，你刚才明明还在那儿扮鬼呢，还说你没有去过。 我没去过码头。 哎，郭掌柜，我可没有提到过码头二字哟，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码头啊？郭掌柜，如果我让元芳带人去搜你家和你的店，恐怕不难找出你扮鬼用的面具和衣服吧。 好 说。 大人呐、啊、我错了。 郭掌柜，你也是够聪明，你在码头上要交易的恐怕是走私的盐吧，通过漕运运到汉阳县，再由郭掌柜你的油盐店转运到周边各地。你本来就是经营官盐的，在店里囤积一些私盐根本查不出来。 装神弄鬼干什么玩意儿呢？ 方啊，这还不明白？汉阳漕运码头十分的繁忙，每天往来船只不计其数，码头上要是老有人，他这私盐的买卖不就做不成了吗？他装神弄鬼就是为了吓得别人不敢在晚上去码头，以方便他们行动。另外，我说郭掌柜啊，你在天上飞来飞去这么个技能，恐怕跟码头那些数丈高的货架有关系吧。哎，这一点本官倒是想要向你请教一下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呀？ 大人呐、啊、事到如今我也没什么隐瞒的了。正如大人所说，我利用了码头的货架，预先在货架上吊好细钢丝涂成黑色，在夜幕下不易被察觉。我背后呢用锁钩连接，需要飞行的时候啊只需要收紧钢索就可以了。 不用他人帮忙，你居然完成了这么高难度的动作啊。 哎，这也算是我自己的一个发明吧。本来呢是吊大箱货物用的，没想到用在人身上也十分好使啊。 不过可惜啊，你这材质没用于正途。方啊，把它给压下去。 是。 等一下，狄大人，我知道我已经是罪无可赦了，但是在判刑之前呢，我有一件事想求求大人。 码头上那所谓的鬼其实就是人假扮的呀，被狄仁杰给成功抓获了，汉阳漕运也恢复了往日的繁荣。 哎，狄弟，那个郭锡林最后求你的事是什么呀？ 嗨，就是件小事。 他呀，就是求他人帮他申请钢丝悬吊的专利，要把这个专利呢要留给他唯一的女儿，还要用他女儿的名字来命名这项专利。 嗯，他女儿，他女儿叫什么？ 叫什么叫？哦，叫郭维雅。 就这样，郭锡林被绳之以法，而他发明的钢丝悬吊的专利却流传了下来，被命名为维雅。 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，策划郝卫群、徐然，本集编剧诸葛小贝， 演播宝木中阳、云中三月、小曾、左左、程苑、诸葛小贝、图特哈蒙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宝宝，我问你，咱们现做买卖的老板有多少是姓郭的呀？ 北门那个裱糊店的老板郭宝宇， 小薇， 这个字我写，字他改的， 臭流氓。 年里黄连小肚一酸，火鸡公肠炒米饭呐、啊。 爹，完成了。 锅里搅一搅，看看哪个敢不吃，不吃打成二傻子、啊嗯。水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心下长一人世间呐、啊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但儿也是条好汉呐、啊。 鼓掌。 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逆着窗看少年郎。 人间啊郎， 哎，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逆着窗看少年郎。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狄 仁杰， 黄连小肚一酸，火鸡红肠炒米饭、啊、 怎么样？ 锅里搅一搅。 我不吃解药。 没用得着，小乔已经做饭去了。 水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心下长一人世间呐、啊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男儿也是条好汉、啊、 你吃吧，真一想啊， 香、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逆着窗看少年郎。郎啊郎啊郎儿一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 菊花点穴手， 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逆着窗看少年郎。郎啊郎为你下厨房啊。 哎，我说你点了他的穴，他还怎么吃东西啊？ 啊，我帮你把他嘴盖开。 这个老辛苦买的东西。 春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逆着窗看少年郎。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，吃完赶快上茅 为洞房啊。 是。 狄仁杰断案新编暑期特别节目，7月31日起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独家网络播出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，收听节目音频及独家报道。 想